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北京时间的9:16，智慧引领财富，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新动力，我是曼宁。那么在今天的资讯部分呢，我们将会关注到财政部1到7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137716亿元，同比增长20%。国资委表示，中央企业1到7月净利润1.2万亿元，同比增长112.4%。全国首单公租房类 REITs 成功发行。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约谈恒大集团。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抛出了互动话题。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是否看好新能源汽车未来的发展前景？那也欢迎大家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打开财富新动力节目，大拇指往上一滑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了。大家参与互动呢，会有一些现金红包来供大家抽取。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19号，财政部公布2021年7月财政收支情况。1到7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37716亿元，同比增长20%。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4658亿元，同比增长20.7%。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本级收入73058亿元，同比增长19.5%。全国税收收入为119112亿元，同比增长20.9%，非税收入18604亿元，同比增长14.7%。再来关注国资委消息，中央企业1到7月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净利润1.2万亿元，同比增长112.4%，两年平均增长21.3%，营业收入20万亿元，同比增长27.4%，两年平均增长8.8%。再来关注19号，据交通运输部的消息，全国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统计，截至2021年7月31号，全国共有241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取得了网约车平台经营许可，环比增加了5家。那各地共发放网约车驾驶员证351万本，车辆运输证135.7万本，环比增长0.5%和2.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二级市场方面的消息。沪深 A 股三大指数19号是涨跌不一，收盘沪指小幅下跌 0.57%， 收报 3465.55 点，深成指上涨 0.23%， 报收 14487.36 点，创业板指上涨 0.92%， 收报 3278.36 点，两市的成交额达到了 1.2 万亿元，连续21天破万亿。那么行业板块是涨少跌多，航天航空板块领涨，保险与酿酒板块领跌。北向资金今天卖出了 107.83 亿元。那么综合市场分析机构的观点，今年二季度 A 股上市公司整体利润增速仍然将维持 50% 左右的快速增长。我们再来看看北京方面的消息。北京金控集团19号宣布，全国第一单公共租赁住房类的 REITs 产品国开北京保障房公中心的公租房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成功发行。这一专项计划由国家开发银行和北京金控集团担任专项计划统一协调人，国开证券为专项计划管理人和主承销机构，北京保障房中心为专项计划资产的服务机构，那么首都建设投资引导基金担任基金管理人，底层资产为北京住房保障房中心持有的公共租赁住房。那么这个专项的发行计划呢，一共总额会发行4亿元，优先级的证券评级为3A级。这一专项计划发行时啊，同时获得了银行、公募基金等投资人的踊跃认购。那么最终本期产品的优先级票面利率为 3.35%， 创今年以来不动产的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新低，创公租房资产证券化产品有史以来的新低。那么这次啊，发行是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创新使用了直接的融资工具，盘活国有企业的存量资产，也提升了公租房资产依靠自身价值融资的空间，拓展了北京保障房中心的创新融资渠道。再来关注，是财政局公布在今天啊，也就是8月20号通过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发行13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券，个人和中小机构投资者可以在8月23号到25号期间通过银行柜台网点或者是手机银行和网上银行来进行认购，起投金额为100元。那么这次发行的地方债资金将用于朝阳区孙河乡前尾沟组团棚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以及海淀区双新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据介绍，这个债券的面值呢是100元，起投金额仅需要100块钱，投资者呢认购债券的数量为100元面值的整数倍即可，债券的期限为3年，票面利率将在8月20号，也就是今天，用公开招标的方式来确定。再来关注，近日北京市政府印发 北京市“14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规划提出，到2025年，北京高精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将达到 30% 以上，万亿级的产业集群数量4到5个，制造业新增加值占地区产地区的生产总值为13%左右，力争达到15%左右。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营收3万亿元，新增规模以上的先进制造业企业数量将会达到500个。好，我们再来看，近日经过一年的改造与新发地市场一墙之隔的北京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升级重新开张了，全面的复商复市。北京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是建于1995年，位于西南四环外丰台南路168号院，目前呢是隶属于首农食品集团托管的北菜集团，市场占地120亩，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已经逐步形成了北京最大的特菜、食用菌和预包装食品的交易市场，出货量占全市的80%左右，与新发地市场的水果蔬菜等批发形成了错位互补的格局。据市场副总经理张海娟介绍，升级改造之前，市场全年的交易量达到了105万吨左右，年交易额超过100亿元。再来看看企业方面的消息。19号，人民银行银保监会指出，恒大集团作为房地产行业的头部企业，必须认真落实中央关于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战略部署，努力保持经营稳定，积极化解债务风险，维护房地产市场和金融稳定，依法依规做好重大事项真实信息披露，不传播并及时澄清不实信息。我们再来看看中国联通发布了2021年中期业绩报告。这份报告显示，中国联通上半年营收为1642亿元，同比增长 9.2%， 其中服务收入为1487亿元，同比增长 7.5%， 上半年税前利润为113亿元，是近年来首次突破100亿元，规模净利润为91.7亿元，同比增长 21.1%， 增速较2020年全年提高了10.8%。再来关注，近日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称公司股票将在今天8月20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价为每股4.53元。那么这份公告书显示，2020年中国电信总资产为9078.13亿元，净资产为5004.26亿元，净利润207.25亿元。中国电信集团呢，是中国电 电信集团啊，它是中国电信的一个控股的股东。那么截至本上市公告的签署日啊，电信集团的持有股份占本次 A 股发行前总股本的 70.89%。再来关注哔哩哔哩19号发布公告称，2021年第二季度营收为45亿元，去年同期为 26.18 亿元。2021年第二季度净亏损 9.04 亿元，去年同期净亏损 5.66 亿元。第二季度平均日活为6270万，去年同期为5050万。第二季度的平均月活 2.37 亿，同比增长了 38%。那么第二季度手游业务营收为 12.33 亿元，去年同期为 12.48 亿元。 B 站的月均付费用户同比增长 62% 至2100万，付费率从去年同期的 7.5% 提升到了 8.8%。再来看看，继8月14号英孚教育发布声明称将为华尔街英语的学员提供免费的线上课程之后，新东方上海学校8月18号也发布公告称，新东方成人英语向上海华尔街学员提供一个月的免费课程。此外，针对华尔街英语的教职工，英孚还设置了专属的招聘通道来接收华尔街的这个教职员工。好的，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千龙网。主持人曼宁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新能源汽车为什么上市之后连连破发的这样一个话题。我们稍后再见。 哎，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可怎么办？ 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我们首先呢来给大家说说这样一条消息啊。商务部发言人高峰19号在商务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1到7月，我国的汽车生产企业新能源汽车销量为 147.8 万辆，同比增长2倍，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水平，创历史新高。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占生产企业新车销量的比重达到了 10%， 较去年同期提高了 6.1 个百分点。那么今年上半年啊，新能源汽车的个人购买比例超过了70%，市场内生动力是进一步增强。但是哈，从这个新闻背后呢，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条消息呢，就是8月12号首日在港上市的理想汽车，它就是一个标准的新能源汽车啊，它的股价报收117港元。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发行价是每股118港元。 它在上市的首日便跌破了发行价。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一边大家购买新能源的汽车的人变多了，但是同时呢，它在上市的时候有些品牌它却跌破了发行价。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我们节目的老朋友环宇斯派克的 CEO 郑伟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郑总您好。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刚才啊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就是大家非常的看好新能源车，但是为什么有一些车企啊，就像理想哈，它在这个上市之后呢，首日就跌破了发行价了，您觉得这是哪些原因导致的呢？ 嗯，它这里边包含的因素还比较多啊，这个包含这个基本面还有相关的技术面。嗯，从宏观层面上来看啊，就是香港这个我们国家香港这个资本市场啊，它的整个的这个风格啊，和理想之前上市的这个美国证券市场呢，它有所不同。 嗯， 由于呢这个那个纳斯达克这个整个它的这个交易的属性啊，它对于这个高科技啊、创新呐、它特别的追捧，然后对于这个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局部性的亏损或者阶段性的亏损呢，它这个包容性也比较强。啊，再加上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大家公认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龙头，这个特斯拉也在这个纳斯达克。那么它特斯拉的市值呢，相对来讲就比较大了啊，在这个最高峰超过7000亿，现在也在6000多亿美金啊这个水准。那么相比较而言，像我们国家几个主要龙头的，像理想啊、蔚来啊、小鹏啊，那么他们的这个市值呢，在纳斯达克呢，大概在200多亿到300亿多亿美金左右这个水准，所以呢，市场呢对它这个市值啊、股价的这个接受度和包容度就比较大。但是回归到香港上市之后呢，这个情况就有所变化。首先呢，这时候就没有龙头了。那你回去以后，你们仨就变成了龙头了呗。 嗯， 所以呢，相对来讲没有参照系的情况下，那么他们2000多亿甚至3000亿港币的这个市值呢，哎，就显得比较大了啊。就相比较，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国家香港市场啊，以往的传统呢，主要是地产类和金融类的相关公司的投资比较有经验，也比较受追捧。那么这两年的话呢，随着像这个什么生物板块啊等等，对于高科技板的这个科技板块的相关的一些政策的推出，确实也引发了像一些互联网公司的这个回归和入港上市。但整体上来讲，它这个投资风格呢是趋于这样的一个传统的。那么当那些领先的、具有互联网概念的、具有高科技概念的，尤其目前还是持续亏损的这些公司上市的时候，到底怎么定价？那么就变得相对来讲的话，就跟美国市场有所不同了啊。再加上呢，这个投资的传统的投资机构的投资风格也不一样，所以它这个定价相对来讲就难度大一点点。这是一个交易资本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从宏观上来讲，由于中美关系其实摩擦不断，那么这个过程中的话呢，也使得呢，那么相关的公司呢，就投资机构在对于这个相关的公司这个同样在美国在和我们国家香港上市的过程中啊，它这个定价的逻辑呢也会有所变化。这是宏观层面上。从公司层面上来讲，那个理想的话呢，它刚才咱们节目里提到它是一个纯电动车，其实这个定义呢不完全准确。大家都说现在国内国产电动车领先的是理想蔚嘛，是吧？理想蔚来和小鹏也有说叫蔚小李的，那从销售额市值上它有不同的排名。但这里边的话呢，蔚来和小鹏呢确实是纯电。理想呢用的是增程式。增程式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说它这个一套车里边呢，它既有这个电机部分，也有燃油部分。那么这个燃油部分的话呢，它呢并不是直接用在这个汽车的发动动力上，它是用来相当于在车上装了一个发电机，燃油发电机，然后的话呢给自己的电池在充电。那么确确实实呢提到了一个增程的作用。一个7人座的大尺寸 SUV 续航里程的峰值可以达到800公里，那就减除了这个续航焦虑嘛，这电动车的所谓续航焦虑。但换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它呢就走了一个你也可以说它是弯路，也可以说它是捷径啊。捷径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当目前国内啊这个电动车充电桩仍然处在发展不均衡的这个局面下的时候，那么如果你不贩卖这个续航焦虑的话，那当然更容易被大家所接受。所以理想的话呢，它的这个销量各方面来看还表现还是不错的啊。但为什么又说是弯路呢？ 就是说你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根据国际的一些协定啊，碳排放啊，国家的这个产业领导政策来看，纯电才是最终的方向。那你现在采用了增程式的这个混合动力，相当于也应该严格讲还不是混合动力啊，一个增程式的模式。那么你看一辆车里边既有了燃油的发电部分，又有了电池电机部分，那么这样的话呢，无形中增加了这个汽车的制备成本和运维的难度啊，包括那个汽车本身在运行过程中的一些技术上的风险。所以呢，最终你要想转型到纯电的话，那么你现有的这个平台显然似乎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了。所以相比较而言的话呢，还有一个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就在于上市的时间、成立的时间也不短了，但它就是一款车一直在这款街上卖，这个跟其他的两家对竞争对手来讲不太一样。其他两家呢，每年都有新车啊，老款呢每年都有更新，这就导致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大家在思考，你看它那个研发投入啊，在三家里边呢，显然占比过低啊。那现在的话呢，已经在发力了，那么到底怎么样呢？现在不知道。企业自己讲呢，23年会推出可能两款纯电啊，高压纯电。那么从这个层面上来讲，那么还得等两年了。所以资本市场呢，好像对它的这个股价也做出了一定的选择。 嗯，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综合考量之后的这么样的一个结果，然后显现在了 是的 首日上市的这个股价。 就市场上并不是说那么买账了啊，我觉得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主要的就是说你宏观层面上呢，那么市场对你的这个定价估值不乐意，其实呢这个面向的对象并不仅仅是它啊，包括小鹏，包括未来回归的这个蔚来等等，都会面临类似的问题。那还有呢，它将来不是还我看有一些江湖传闻说他可能还有回归 A 股市场的想法。你说到底，一方面是为了增强不断的融资，因为现在这三家公司里边账面现金呢都在300-400亿左右，它的比例、它的金额绝对值呢也是相对比较低，所以多拿点钱在手里边，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嘛，对吧？但换个层面上来讲的话呢，资本市场对你的这个认可度也是来自于方方面面，因为毕竟并不是只有你的一家或者只有你们的三家可以买啊。就前阵那个。华为啊，小米啊，苹果啊，包括像什么那个哪吒呀等等，很多的这个造车新势力或者是老牌的这个资本高手都在纷纷的在纯电车上面布局。所以未来啊，消费者可以选择的方向很多，那么投资机构可选择的方向依然是也是不少。 嗯，确实。那其实另外啊，还有就是先于理想登陆香港资本市场的小鹏，它的股价也是处于低位运行的。那这个它的原因是不是和理想汽车有这个相同之处呢？ 嗯，这还略有差异啊。 嗯， 小鹏的话呢，第一个刚才咱们讲了，从产业方向上，他自己选择的呢是上来就走纯电， 对， 那么就是没有走捷径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当然一开始的开局的破局呢，就相对来讲比较吃力。但是，一旦破局之后呢，相对好一点。这三家公司啊，各自的调性和定位有点不同。蔚来呢，给市场上营销的呢，更多是这个用户服务、线下服务，比如说它的那个换电池啊，等等换电站啊这些方面。那么，通过呢整车底盘换电池的方法呢，来解决续航焦虑问题，提升客户体验。还有，当然还有它的创始人发动的这个用户群之间的高频的这种互动啊，等等，就是这种用户服务、线下服务。那理想呢，主打的呢，这个是增程式。那么它这个方法呢，就解决这个续航焦虑的问题。小鹏的话呢，它这个定位呢，似乎给市场上定位就是它走智能啊，走那个智能汽车啊，走智能汽车，走驾驶辅助。那么所以呢，如果大家在谈这个智能汽车的时候，似乎大家都首先想到小鹏，因为它这方面投入啊、宣传呐、公关啊、营销啊，花的力气也不少啊。这是它的这个调性上的不同。但是从这个股价的定位上来看呢，实际上呢，一个是刚才我们的节目里提到的，香港资本市场实际上对于这种非常创新的、非常前沿科技类的这种公司啊，它的接受程度不像美国纳斯达克这么包容性强，包括呢估值定价方面也缺少一定的历史的参照，所以呢给的估值呢相对来讲比美国有个折让啊，却折让呢也不算很多，我觉得都是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内的。另外一个呢，就资本市场的宏观因素必须要考虑。之前呢有材料提到，就今年上半年呢，尤其有大量的这个科技股啊、中概股回归，包括大市值公司上市，使得呢平均的融资额呢大幅度的增长， 然后呢破发接近六成，是59%。那看起来好像还不少啦，因为100多家新上市公司里边有60%左右，59%是破发的。但实际上呢，大家如果了解一下香港资本市场的特点就知道了。香港资本市场特点是，如果统计它的历史数据的话，破发远不止六成。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数据统计的话是将近70%，有65%-68%左右是破发的啊。这个呢也符合国际惯例。其实呢60-70%甚至70-80%的公司啊 ,IPO 的公司啊，在刚刚上市左右的一段时间里面，一般大概在3-6个月左右啊破发，这是非常常见的。你像这个阿里的话呢，这两年最近的表现一般般啊，这两年整体上的市值表现是相当出彩的。那它在上市的半年左右的时间里面也一步摸到了这个发行价。实际上都是一个资本市场对于新公司的一个接受度、包容度、一个重新定价的一个过程。所以小鹏这个目前这个情况呢，目前在我看来反映的呢，更多的是资本市场的一个自然属性。当然了，如果它的股价能够在开盘之后大涨，那可能更反映市场的追捧了。但由于这样的市值已经达到2000多亿港币啊，所以呢，短时间内的市场呢，它有个接受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跟这个理想的情况一样。那么随着市场对于这类型的公司逐渐的找到了定价的感觉以后，那么他们的股价的话呢会更多的反映公司的基本面啊，然后的话呢随着它这个销售额进一步的增加，或者它的亏损额的适当的减少，或者说他们在技术方面进一步的储备和积累，那么都可以得到呢机构的重新的认知和追捧。 那么整体来看啊，在您看来，未来新能源汽车是不是适合一个中长期的进行投资呢？ 这个方面呢，我个人就有一点保留意见啊，因为呢，因为这里边包含的因素比较多。一个方面的话呢，就是新能源汽车现在是，这个群雄并起的这个阶段，仍然是在混战厮杀，远远没有到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这个局面已经稳定的这个状态。用一个这个创业者的一个说法，就是说，走完第一个阶段，那么就需要就是说从零到一吧啊，从零到一，大概需要200亿人民币。那关键是从一开始新的征程的话呢，那300亿人民币都不止。现在这三家呢，因为已经在境内外上市，所以的话呢，就是获得了这个几百亿现金的这样的一个储备在账上。但是大家要想到啊，这个几百亿也只是人民币，你换算成美元，其实这个数额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多。而且他们也仅仅是在目前在耕耘国内市场，还没有进入到全球的竞争。大家也知道，这个特斯拉在香港建了超级工厂之后，随着它的这个产能的增加，这个配套的跟上以后啊，它在不停的降价。其实刚才我们就要提到理想那个增程式的这个混做的电动车啊，它的这个定价33万，7座全尺寸 SUV，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但随着现在特斯拉的不断的这个价格的这样的回归啊，也对它产生新的压力。同样当然对于理想和小鹏来讲的话，情况是对于未来小鹏来讲情况是一样的啊。20多万你能买到一个特斯拉，那么大家似乎就觉得这个背书更强一些咯啊，因为毕竟它的这个整体的销量啊，它的累积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在具体的受众中的口碑也还是不错的。那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我们觉得呢，就是说未来的这个电动车的发展趋势的话呢，可能会出现进一步的这种内卷啊。所谓的内卷呢，就是你看华为不是今年宣布了进来嘛，对吧？但是目前呢，最近的这个新闻少一点，但是像大家也知道华为的实力和它的技术的这个支撑。那么苹果呢小米呢，对不对啊？360的那个头的那个讹诈，还有百度会不会还在磨刀霍霍，对吧？所以整体上来讲，再加上传统车企也都在纷纷布局新能源，我觉得在未来的一个较短的时间里边，所谓的较短就是1-2年内吧，我们可能够频繁见到的新能源的新车的款式和品牌，这个数量可能会非常非常的多。这样的话呢，对于现有的这三家目前保持领先状态的国产新能源车来讲的话呢，其实他们呢应该是处在一种危机四伏、群狼环伺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下，竞争实际上会未来会非常惨烈。 也就是说远远还不到就是我们下结论的时候。 所以呢，从激进的投资人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本身这个投资的投资风格比较激进啊，我觉得呢，在这新能源圈里边呢，可以选择一个做的局部的布局。那对于传统的或者是追求稳定回报或者的投资人或者个人投资者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新能源车呢，就是说要需要稍微观望一点了，因为说白了呢，就是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高估值呢，更多的是来自于大家呢，实际上是这里边一方面对于新能源未来汽车未来的发展趋势的这样的一个看好，另外一方面这里边有赌的成分。我们知道呢，一定会有某一两家或者某些家的国产的新能源汽车呢，未来屹立于国际的这个大竞争的循环中去。那同时，目前谁知道是哪一家呢？那么这里边未免呢就有一个压注的成分在里边了啊。 嗯。 所以呢，刚才您提到说你现在投资人是不是可以投资的问题，我个人感觉呢，就是说还要根据您的投资风格来去做这个就是特事特办啊，要相对性有针对性的这样去判断和选择，而不是一味的去跟风追逐这个随大流，否则的话呢，其实那个市值的波动其实也是蛮大的。我们看啊，其实去年的一年左右的时间吧，特斯拉的这个在特斯拉这个市值不断创新高的引领下，整体上的这个新能源车在美国上市的啊，包括我们国家这三家，都出现了市值比较好的这种涨升或者比较高的定位。那这种局面能持续多久呢？那这个方面呢，我们也要拭目以待。本身对于特斯拉而言，包括对于很多的传统车企而言，在过去的一年里边的市值都得到了一定的市场的检验。 嗯， 还能不能在这样的一个高位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或者说在这个基础上继续的云中漫步，或者在股价方面呢出现更高的这样的一个涨幅，这个方面的话，实际上是有市场上的分歧啊，现在是越来越大的啊，所以我们说相对激进一点的投资人呢，我觉得可以选择做一些布局啊，相对来讲呢，传统一点的追求稳定回报的投资人的话，我觉得这个时候看看就好了。 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做的非常全面的分析。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跟您连线到这儿了。 好嘞， 嗯，好的，再见。 好，再见。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财富新动力的所有内容，也欢迎大家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我们的另外的一个客户端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来下载这两个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那么稍后呢，是由乐淘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不怕走远的距离，绝不放。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